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如何保障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从中央到地方，多个政策正在落地。近日，人社部等四部门对美团、饿了么等十家平台保障新就业形式劳动者权益开展联合指导，北京总工会则推出10项举措保障新业态群体的权益，包括打破属地限制，实现职工全域实时入会、汇集动态管理，1500万元用于健康体检，1000万元用于重大疾病等专项互助保障等。而在苏州，不仅设立了规范新业态劳动用工管理的指引，还设立了全国首家劳动法庭，以更好保障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那么，新业态劳动者主要面临哪些劳动权益问题？怎样给新业态就业人群更多安全感？各个地方多个政策在探索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突破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关注的话题是新就业形态下如何给劳动者更多的选择权，更多的安全感。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队伍呢，可以说是快速增长。这些不断增长的平台就业者已经成为我国劳动者队伍的有生力量。那一个多月之前，人社部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那么就在这个意见发布之后呢，各个地方各个企业也开始围绕这份指导意见的内容，对如何更好地维护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了相关政策或者是企业制度的调整。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份力度比较大、涵盖范围比较全面的指导意见。首先，指导意见创造性地提出将新业态劳动者分为3种，一是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双方应当建立劳动合同，企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二是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双方应订立书面协议，企业要引导和支持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三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的，按照民法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其中，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一个新的概念。在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下，社保参保主要由劳动者自己来决定。那么，指导意见还要求各地要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做到应保尽保。其次，指导意见要求尽快建立劳动关系界定规则，解决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的问题。指导意见强调，要根据用工事实认定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应避免以外观类型化直接划定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或排除劳动关系。指导意见实际上为劳动者的就业身份做了全面归类，就业身份明确了，相应的社保安排也就比较清楚。一直以来，劳动关系就比较模糊的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平台就业人员可以对号入座，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平台企业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责任。 指导意见对通过第三方用工平台应承担的权益保障责任进行了框架性的规定，要求以大数据为基础实现对平台企业用工的动态监管。此外，意见还提出工会或劳动者代表提出协商要求的企业应当积极响应，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料。好的，以上呢是相关指导意见的核心内容。意见下发一个多月以来，各地和多家企业都行动起来，我们也来探讨各地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另外呢，新就业劳动者还有哪些关键的保障问题需要解决？请进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教授张立云老师。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呢是新闻评论员李戈老师。李老师欢迎您。 哎，陈磊你好。 最近呢，北京的快递员王勇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王先生您好，北京市总工会向您赠送专项保障，内容包括重大疾病、意外伤害、子女意外、因病身故和家财损失保障。这是一条来自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服务中心的短信。短信告知的是北京市总工会面向新业态劳动者推出的专项互助保障活动。而就在前几天，北京市总工会发布了10项措施，以推进新业态群体的工会工作。那在国家8部门出台的指导意见当中呢，也特地提到了要推动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工会组织，要求各地工会组织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也关注到，其实最近除了北京之外，浙江、广东等地的总工会也都出台了具体的改革措施。我们也总结了哈，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就是要打破属地限制，实现职工全域实时入会、汇集动态管理，推进工会组建，广泛吸引职工入会，包括建立企业工会啊、联合企业工会，以及拓展职工入会的渠道等等哈。那么首先呢，想请教一下张老师，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各地来推进新业态劳动保障的时候要从这个工会的组织来入手？另外，各级工会在维护新业态工作者的合法权益的过程当中能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呢，工会呢在法律上呢，它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愿组织，不享有任何行政的强制的权利或者是职能。但是呢，工会在我们国家，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它在整个我们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概括的讲呢，就是我们的工会是一个友好型的工会，也就是和我们的会员，也就是职工，还有我们的政府之间是啊，保持了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关系，这是我们法律上的给出的一个界定。同时呢，我们法律上明确说了啊，工会是一个职工权益的代表机构，也就是法定的职工权益的代表机构。任何情况下啊，如果工会认为雇主的行为侵犯了这个员工的利益的话，那工会都可以出面去雇主进行一个沟通或者协商，这是法律直接赋予的权利。所以工会在维护整个职工的这个权益的时候啊，特别是不特定的多数的类型性的职工的时候呢，它的法律上的意义、社会价值就非常的大。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个议题呢，主要就是新业态。我们说新业态呢，它实际上是特指的某一些新兴的一些行业啊，或者新兴的一些产业，或者新兴的一些服务的模式啊。那么它都指的是不特定的啊。那么因此情况下呢，那工会呢就有它发挥工作的一个空间啊，法律上也赋予了它这个功能。所以这也是它可以在维护啊这种新业态职工权益方面可以直接发挥作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依据。 嗯，那么很多人可能就要问了哈，就是这个新业态的劳动者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入工会呢？ 关于工会的这个入会的这个方式来讲呢，我们传统上啊都是先工作后入会，只有到了用人单位啊，然后才会有一个工会组织啊，是这个概念。但是呢，对于新业态来讲，特别是我觉得未来啊这些新兴产业、新兴的这种就业模式来讲，他要求工会改变入会模式，也就是对于年满18周岁以上具备劳动能力的这些群体，他们可能分别进入不同的领域，但是如果让他们提前加入工会，那么无论他们去到哪里去工作啊，比如说大学本科毕业生一毕业，对吧？那我们就吸引你加入我们的工会，那你无论将来在哪个就业岗位上，在哪个地域上面，那么你都受到我们工会组织的保护。所以对于工会更好的去发挥维护职工权益的事情来讲，入会方式的改变或者是改进啊，对于 提升工会维权的这个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或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次新业态里面呢，也是在这个工会入会的这个上面稍有突破啊。我们国家呢，它是一个友好型的工会，它是立足于啊去协调双方之间的矛盾，然后改善职工的一个生存环境，提升工作质量。所以它并不是说要去对立，它是要去解决问题的。所以这种工会呢，它的建设性是更高的。但是呢，它囿于哎会员的这个入会滞后啊，所以它没有办法以自己的工会的这个组织来去先头就介入职工权益的保障。如果在入会的这个问题上如果得到解决的话呢，会大幅的提升啊工会维权的这个质量。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考量，这次有进步，但是呢以后还有改进的空间。 其实工会组织的这个积极作为哈，不仅仅在于维护个体职工的权益，可能也更多的是会促进平台企业规范健康的持续的发展。那么在新业态形势下呢，平台企业的工会也会面临新的挑战，也需要工会组织有更多的创新的思维和路径。那么现在的第一步哈，就是吸纳更多的新业态劳动者加入到工会。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各地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工会在给新业态的群体提供优质的服务。比如说北京吧，就是投入了1500万用于健康体检，还有1000万元用于重大疾病等专项的互助保障，就是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快递员王师傅哈收到的那个短信。另外呢，也设立专项的温暖公益基金，对于新业态新就业的困难群体提供帮扶。那这些实打实的措施可以说是给新业态劳动者送出了不少的大礼包，都是希望能够吸纳新业态职工。那么这里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哈，就是扩大工会组织对于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有效覆盖，为什么现在变得十分迫切了？另外呢，对于新业态的劳动者来说，从要他们入会到他们要主动的入会，工会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来调动新业态劳动者参与工会的积极性？李老师， 好，就是上一个问题中你问了张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工会啊？其实我的理解就是最简单啊、最直接、最明白的一个概念的解释，就是工会它就是劳动者自己的家啊。对于工会这样的一个定位呢，就确定了它是一个为了维护各种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一个社群组织啊。加入了工会组织，就会让相对于用工单位、企业、平台处于弱势的那些劳动者个体变得强大起来啊，从而能够更好的保障自身的相关的合法权益。那么为什么说扩大工会组织对于新业态和新就业群体有效的覆盖成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啊，一个是目前我们国家整体的劳动者的群体之中啊，来自于新业态和新就业领域内的劳动者的数量，这个群体是越来越大，比重啊越占越多。二是就业的方式和时间上的一些自有的特点啊，那么在这些新业态新这个领域内的劳动者，他目前多数都处于一种比较零散啊分散的状态之中啊。以那些传统意义的职工相比呢，新就业形态群体的流动性比较强，而组织性又偏弱啊。所以呢，这部分的劳动者都是处于原有的工会组织的覆盖工作覆盖范围之外的，所以他们的合法权益不是像那些传统的企业内啊那些职工们得到了比较好的保障啊。所以呢，当前的工会重点就把新业态领域内的所有劳动者啊都要吸纳到工会的组织视野之中啊。那么至于怎么样才能调动好新业态的劳动者参与工会的积极性，其实说来也很简单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就是要让新业态领域内的劳动者看到尝到啊身在工会组织的好处和甜头，对吧？你看到了这些好处也尝到了甜头，他自然就会有加入工会的这个积极性了啊。就像你刚才列举的北京市总工会是吧，投入了1500万元用于新业态劳动者的健康体检，投入1000万元用于新业态职工的重大疾病等专项互助保障啊，同时还为这里个领域内的困难群体设立了一些是吧温暖公益基金啊。这个确实这些实打实的这种措施大家都看得到也尝得到好处的，所以我是觉得有了这些啊这个好处之后，我相信啊工会组织对于新业态劳动者的吸引力就是啊一点都不用发愁。 其实相关的这个福利内容哈，确实是值得期待的。那其实除了 北京、广东、浙江、山东等多个地方的工会也都在着手维护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关于这个劳动时间的，要关注新业态劳动群体的劳动定额、报酬规则、工作时间，要督促平台企业在规章制度制定以及算法当中的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另外也要建立健全劳动关系风险监测以及联动处置机制等问题、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重点来说说新就业劳动者的实际难题。第一大难题呢，就是多方比较关注的时间问题，劳动时间呢过长的问题，其实最后说到根本还是要关注劳动者的健康问题。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呢有这样的一份调查，说 65.67% 的全职外卖骑手每天的工作时长是超过8个小时的，37.32%的外卖骑手每个月基本上是不休息的。那因此我们也关注到哈，在此前出台的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当中呢，也非常具体的提出说要合理控制在线工作时长，对于连续派单超过4个小时的，系统要发出疲劳提示，20分钟内不再派单。那么在这个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如何对此进行一些监管，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办法呢？李老师， 是我觉得对你刚才引用的这个两个数据，我觉得要重复一下，无论是65.67%也好，还是37.32%也好，这两个数据都透露出来一个惊人的事实，那么就是现在外卖骑手在劳动时间上啊，应该说目前的现状是处于一种非常危急的状况，就是严重的违反了劳动法，严重的侵害了外卖骑手的一个休息的权利啊。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民间有一句话叫解铃还是系铃人啊，这句话可以用作解救困在算法中外卖骑手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的外卖骑手超时工作，或者在实际送餐过程之中的逆行、闯红灯等违反交通规则的这个情况，根本上都是受了平台算法的控制啊。表面上吃亏的是外卖骑手，违章的也是外卖骑手，但他们背后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啊，就是在掩藏在其后的这个平台的算法。所以呢，平台的算法实际上就是平台企业事先预设在计算机系统内的所谓他们的规则，是吧？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眼尖的专家非常一针见血的就指出了，要规范平台的算法和实施劳动定额管理规则，这两招是解决外卖骑手这样的新业态劳动者超时工作的一个方向啊。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说到了点子上啊。我们不管你是什么企业的性质啊，任何的企业你都要遵守我们国家有关于劳动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啊。这就是什么呢？职工每天工作时间八小时，每周工作时间40小时，如果由于特殊的原因并且得到职工的理解的情况下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每天也不能超过3小时，每个月不能超过36小时。这个就是有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的一个铁律啊，这个铁律是不能够越过的红线的啊。那么至于平台企业所说的那些所谓的算法，都要以这个铁律作为基准去计算才合情合理啊。然后呢，你才能够以此基础上规定出一个外卖骑手合理的送餐时间和一天的合理的工作时间。如果违反了这些法律规定，那平台企业的任何算法你都是有问题有毛病的，你就必须要改，而且在技术上相信他也完全改得过来啊。所以我觉得要明白这些内容和原则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找到那些有效的实时的动态的管理办法啊。监管平台用工规则和外卖骑手的工作状况，同时啊，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从工会法的角度，从劳动法的角度等多方面发力，来共同维护好新就业领域内的劳动者的相关合法权益，让他们享受到以传统企业内职工们的同等的那些福利和权利啊，免于受到这些平台企业借由算法对劳动者的这个超限施压。 嗯，其实因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呢，很多都是通过平台来工作哈，他这个在线时间是比较灵活的，他们工作时间的计算其实是很难通过既有的按照这个比如说上下班的工时来计算来完成，可能是需要一个专门的制度设计，但是前提是必须要遵守这个劳动法的相关要求。 我非常赞成你这个说法啊，现在的很多平台尤其是互联网的企业，一是过大的夸大了自己算法的这个问题，好像算法大于一切， 其实不是的，算法的前提一定要它符合我们国家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第二点呢，你刚才那也说得很好，那么我们得承认新业态领域内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工作时间啊，应该说跟传统企业内的这些工作的方式它是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不代表着这种新的这种啊这个有特点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就能够妨碍执行我们国家现在规定的啊给这些劳动者规定的这些工作时间相关的福利保障。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对立和矛盾，只不过确实像你说的需要创新创造一些新的这个计量的体系和评定的标准。但是我觉得只要遵从法律的基础之上找到这些新的评定的方式和系统的话，它并不是一件多么大的一个事儿。 如何保障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从中央到地方多个政策正在落地。近日，人社部等四部门对美团、饿了么等十家平台保障新就业形势劳动者权益开展联合指导，北京总工会则推出十项举措保障新业态群体的权益，包括打破属地限制，实现职工全域实时入会、会籍动态管理，1500万元用于健康体检，1000万元用于重大疾病等专项互助保障等。而在苏州，不仅设立了规范新业态劳动用工管理的指引，还设立了全国首家劳动法庭，以更好保障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那么，新业态劳动者主要面临哪些劳动权益问题？怎样给新业态就业人群更多安全感？各个地方多个政策在探索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突破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还有新闻评论员李戈老师一起参与节目的讨论。刚才呢，我们重点关注了新就业劳动者的劳动定额还有工作时间的问题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新业态劳动者的参保问题。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哈，指导意见将新业态劳动者分为了三种，一是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双方要建立劳动合同，企业依法给员工参加社会保险。第二个呢，就是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双方要订立书面协议，然后企业是要引导和支持劳动者根据自身的情况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第三个就是像这种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的，按照民法来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且呢，指导意见还特地提出来，各地要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做到应保尽保。那想请问一下张老师哈，就是你觉得从这个社保方面来说，怎么样能够满足新业态劳动者的不同的需求，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首先呢，社保的这个概念呢，它覆盖的范围非常广啊，比如说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五险一金啊，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这五险，然后一金呢，住房公积金，这是我们普遍提到的啊。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呢，就是这个公积金这块呢，可能都不说，只说前面那五险。所以我们通常说的这社保指的就是这五险啊。但是在这五险里面呢，又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工伤啊，认为工伤和养老还有医疗这三险是必不可少的啊。其他的比如说失业也好或者生育它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前面这三险那肯定是必须的。那因此上来讲呢，覆盖人群上还有参与的条件上，大家就会有一些考量。那么现行的工伤制度呢，它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享受工伤，必须要有个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关系的一个前置，也就是必须认定为是劳动合同关系，你才能享受工伤。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把那些灵活就业人员，就我们说的现在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啊，比较崇尚一些这个自由职业的这些人呢，他的工伤呢，这个保护呢就降到了最低点。他甚至说，我们说就把它排除在了这个工伤保护之外了啊。所以因此我们现在在工伤制度改进的话呢，我们提出了一种就是叫职业伤害保险，它不叫工伤保险，它叫职业伤害。这种职业伤害呢，它在探讨或者是试图啊采取一种把这个 劳动关系前置的这么一个条件废除掉，而是呢按照他是一个劳动准就业劳动人员啊，他是一个随时可以进行这个劳动来赚取这个收入的这样一个群体，那么我们允许他自己参与到这个保险当中来，然后呢政府提供这样一个险种可以让他选择，从而使他的职业伤害能够得到保护啊，实际上就是将工伤呢替代为叫职业伤害，这个和原来的制度呢是有差别的啊，和传统的工伤是有差别的，而且各个地方呢试行的条件待遇缴费的标准也都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社部门呢他是牵头在做这件事情，他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了，他也在考量说去把这个解决掉啊，现在也出来一种不完全的这个劳动合同关系的一种认定啊。那对于这个养老和医疗来讲，医疗基本上实现全覆盖了，因为我们在农村、在居民、在职工这三个不同群体上分别有不同的制度去覆盖啊，然后呢加入的人群已经超过覆盖率也超过90%了，基本上可以，而且它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啊，所以容易实现。但是呢这个养老啊，养老是一个比较难的，而且养老呢它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就是缴费的义务，然后60岁以后去享受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跟劳动关系挂钩的。但是呢我们的话这个领域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可以去改进的啊，包括收入部分包括支出部分都有很多空间可以去改进。所以政府在建立这个制度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打破一个按照劳动合同关系为前置的这个准入的一个前提啊，必须打破这个，然后再考虑制度建构。对于那些必需品的社保产品，那么就不要设置其他前置条件，只要是说啊进入这个年满18周岁有劳动能力有意愿的啊，首次就业之后不管他以什么形式的方式来去就业，我们就应该考虑允许他自主加入啊一些这个国家的这种社保啊，比如说养老，比如说工伤，或者我们叫职业伤害，就要给他加进去啊。然后呢他个人的缴费基数呢随着他的这个收入水平的提高，他的缴费呢是按比例缴的啊，那么慢慢的来去享受，但是保障必须是从始至终都有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考量。 也就是说呢，未来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会保险哈，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创新性的政策条件和制度的设立，来强化基本社会保险的这个共享的功能。那么除了以上的需求之外呢，我们还要关注这个职业的认同感的问题哈。我们关注到呢，北京市是提出要展开职业培训，同时要开展行业工匠的培育和选拔。而在浙江和山西啊这些地方呢，已经是连续推行了给新业态职业来评选职称。比如说在浙江的温州，快递员和育儿嫂都可以参加职称的评定。那么李老师，在您看来，就是职业培训包括这个职称的评审，对于新业态的工作者来说，能够怎样的增强他们对于自己职业的认同感？这对于这个新业态行业的人才培养和发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你提到了是三个小问题，但是三个小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呢，都跟现在的新业态的这个劳动者的职称评定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职称的评定本身就带来了，第一，他的一个对职业本身的认同感；第二，对这个职业的荣誉感啊；第三呢，还有一些责任感。第四呢，就是根据这个新业态职称的评定呢，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薪酬体系，同时呢，也对新业态自身的发展壮大培育更多的这种人才啊，尤其是中高端的这种管理的人才，这点很重要。其实我们觉得啊，说到外卖骑手，其实大家已经都现在耳熟能详了，它的原先的入门门槛一点都不高啊，给人的应有的印象应该是你只要肯出力多跑腿儿，你就能挣到一份还算不错的工资。但是我们国家物流啊快递的行业发展的是非常的迅速，所以呢要想干好快递和物流，现在早已经过了那个啃吃苦多跑腿的这个初级阶段了。现在你就是在遍布北京市内任何一个小小的快递站点，你要想工作业绩出色，你就必须在如何优化流程，怎么做才能更高的提高配送效率等这些环节上，你去开动脑筋才能做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优秀的外卖骑手的 这个职业技能，以一个传统制造业内的工人、领班等岗位人员，我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差异了。所以这种行业发展的趋势就对从事快递物流行业的人员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职业技能要求，同时身在这一新业态内的人员也有了接受岗位培训、学习新技能的内在的一个强烈的需求。所以允许快递员育儿嫂参加职业评定，一方面是对其职业技能水平的一个肯定啊，增加了他们对这个行业的这种刚才说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同时也能建立起新业态内的职业评定体系，让平台企业今后可以根据这个标准和职称来提高新业态内不同职称劳动者的工作报酬上，它有了一个起码的依据和指标啊。另外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在快递行业内建立一个与职称等级相关联的整体的一个薪酬的一个系统啊，通过这个薪酬增长激励从业者提高自己的职业这个等级的追求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那其实随着一系列措施的落地，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呢也会覆盖越来越多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服务也在持续的优化。那么明确权益保障之后呢，更重要的就是执行了。那么相关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落实到位，最关键的这个发力点在哪儿？李老师，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啊，这个有关于新业态内劳动者权益落地执行的发力点是不少的，我在这里呢提两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在大数据上多做文章啊。指导意见内也提出了要将保障劳动者权益纳入数字治理体系啊，建立平台企业的用工情况报告制度。那么这一条提的就非常的精准，因为我觉得这些平台企业特别爱拿大数据说话。那好，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从大数据来做文章，以大数据为基础实行对平台这些企业用工的一个动态监管。动态监管这四个字就恰合了刚才咱们提到的新业态为什么相对于传统企业中它有一些特殊之处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工作方式特殊，用工的时间比较特殊。你比如说外地员，比如说在等餐的时候坐在那儿，你说这是在工作之中呢还是算入他这个休息时间呢？这个确实是有特殊情况，这个就是这个新业态的一个特殊情况。但是呢，在平台构建自身的一个数据链中，它包含着海量的用工数据，这个就是新业态这些劳动者工作状态最直接最真实的一种反应。那么同时也是有关的职能监管部门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监测最直接的一个数据来源。所以在未来就是应该建立政府职能部门和平台企业之间的一个数据接口。当然这个数据接口有的可能是商业秘密，允许它有一部分的保留，但是更多的是公共数据。然后通过这个新业态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报酬给付等这些核心的数据实施监测平台的用工状况，来实行动态监管，从而为平台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维护提供一个合理的依据啊。论起来大家都是数据对数据，谁也没有什么水分，对吧？他更容易接受这一点。第二个是根据指导意见中对通过第三方用工时平台应该承担的权益保障责任进行规定啊，以此来明确平台企业对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责任。这句话的用意就是什么？现在很多平台企业雇佣那些比如说快递员、外卖小哥等等，他并不是直接双方签订什么合同，他是从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企业签订一个劳务派遣的方式来用这些人做快递员。以往是这种情况就去除劳动关系，有这么一个倾向。如果是这个现象成为了一个现实的话，那么对于新业态的这些劳动者的自身权益的保障就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屏障，一个很大的妨碍。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指导意见已经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现在对平台企业对那些间接用工中劳务派遣企业的选择和监督义务，包括采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中劳动者的哪些权益受损时候，这些平台你需要负担责任，而且你这个责任是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方面有明确的指定的，责任的大和小、数额的多和少都有明确的规定和界定。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是指导意见就是要再这么做了，也有的一方面呢是指导意见中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想实现这一点来说，不仅需要在法律层面还要补上一些空白，或者说是法律规定现有规定不细致的地方，另外呢也需要执行层面上出台一些后续的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细化 配套政策条例。 嗯，权责如何来界定，权益怎么样来保障，既是相关从业人员的现实关切，也是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更是治理者在数字经济时代面临的新课题和新考验。期待在各方的共同关注和合力守护之下，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分析。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七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28千赫，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北京我爱你》。北京， 连你岁月的底蕴，世上的面容，多少颗心曾为你追随一生，是你浓烈的真情，宽广的心胸，让全世界记住了你的大名。掠过人海的涌动，城市的牵引，多少的人在这里追梦圆梦，走进新时代的憧憬，美好的前程，让所有的心为你热血沸腾。北京，我爱你，北京，山清水更绿，天蓝气正红，一座城一方人，一路共年轻。北京，我爱你，北京，一颗大心脏，青水更绿。